北区域中南部可能出现重度污染过程。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评估暂行办法近日起开始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房屋征收的补偿价格水平，保证被征收的房屋价值补偿不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云南省实施新规，省内事业单位在引进高层次的人才时，可以开启绿色通道，直接为其办理聘用手续并建立人事关系。江苏南京市积分落户的户籍新政于近日起正式实施，不符合直接申请户口迁入条件的外地人，累计攒满1000积分可申请排队入户，原有的购房落户政策取消。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醇，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宁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啦，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京津报晓新春到，北京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来自于 Music 876，有雪雷陪着你。首先要跟你说的是，真要保重身体健康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刚刚看到的，说是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调查了一下糖尿病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出了一个最新的研究。他们这个研究目前是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杂志上说，中年时确诊患有糖尿病的国人寿命平均会缩短9年。9年，哎，真的很长。那这些人研究人员呢，是研究了我们中国啊10个地区，包括5个农村地区和5个城市地区的将近50万名成年人，就发现糖尿病对于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很多，它会增加人心脏病、中风、肾病、肝病、感染以及各种各样病的死亡风险。而且这个研究人员还估算哈，在条件相近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被确认患有糖尿病，那在接下来25年，他的死亡概率有69%。但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患过糖尿病，他的死亡概率不是69%，只有38%。所以相当于，如果确诊患有糖尿病的话，这个平均下来寿命缩短了9年。而且不光光是这个寿命哈，生活质量也会有一些下降。我就身边有一些糖尿病的这个患糖尿病的朋友，他们就经常是米饭不能吃饱，就能吃一小口，然后水果也不能吃啊，甜品基本上都不敢碰的。所以有时候觉得哇，这种病真的是让人很郁闷的，对不对？各种东西都不能吃。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说这个能够让人不郁闷、心情变好，也有一些食物，比如说 香蕉、热牛奶、面包还有米饭，就这些东西能够让郁闷的人状况有一些改善，让人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所以你想想，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吧？糖尿病，所以不能吃小米，对吧？米饭，然后不能吃米饭，于是就郁闷。郁闷的时候呢，就吃一点米饭，让心情变好一点，结果更加郁闷，因为糖尿病严重了，对吧？更郁闷了。接下来，于是呢，就更要吃一些米饭，结果就更郁闷了，因为发现胖了。 天的雪花随风飘洒，染白携手经过的年华，命运的壁画刻上天涯，转了身夕阳江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我的思念不息，回忆

这是官方的一份宏伟蓝图。这个蓝图当中呢，就是到了2030年，我们计划在北京、上海以外的一些省级地区建成16所一流大学。那这个数据呢，是由同济大学的研究员，他叫于鲁江，他这个收集过来的。说未来呢，5到10年，这个21个省级地区要公布他们高等教育的方案了。当然资金也投入不少哈，比如说这个山东省表示将筹集50多亿元的资金，湖北省承诺每年投入10到20亿，反正总资金额将近400亿美元。到2020年，将有10所大学进入到世界一流的行列，30年16所。那根据这个方案呢，21个省级地区将会建成超过110所高层次的大学。说到大学呢，高等教育，在这我要显摆一下了，就是我终于考上研啦，一本大学的研究生，哇，我好自豪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念啊，去念书，好开心啊！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呢，我就送我女儿去幼儿园，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女儿呀，妈妈要跟你一样，要开始上学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我女儿就说好。然后到了幼儿园，我给我女儿报到完这学期，我就说，女儿呀，你要比妈妈加油更多，你知不知道？你要更加好好学习，你知不知道？幼儿园一学期的费用比我高等教育的费用要高很多呢。我女儿到现在还在写作业呢，读个幼儿园将近10000呢，一学期，还是找人才进去的呢。 你的爱像枷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爱放纵，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所弄。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坚强依旧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梦和各自就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同时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我基本上都有啊，这个问题出来，有没有男士在室内抽烟的？ 这是关于抽烟的一件最新的，应该说是有趣的事情。这是一条广告哈，在斯德哥尔摩，也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们有个广场叫奥登普兰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呢，最近树立了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台式广告，就广告牌。然后这个广告牌呢，成为了很多瑞典人新年下决心戒烟的这个启示哈。首先这个广告牌它是一个数码牌，如果在没有人经过的情况下呢，这个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帅的男子啊，是一个模特的照片，很帅，头发梳得很漂亮。然后呢当这个广场上有人点着烟从这个广告牌旁边经过的时候，照片当中的这个特别帅的男子就会开始就会开始这样咳嗽，然后呢咳嗽完之后，这个屏幕就发生了变化，就显示瑞士的一些连锁的药店哈，出售的一些帮助市民烟民戒烟的各种产品。这广告牌做的有没有创意？那当然，这个策划的这个广告牌的公司呢，也是把这个烟雾探测器安装到了这个广告牌屏幕后面，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哈。只要有人抽着烟，有烟雾被检测到了，它就会出现这个咳嗽的画面。哇，太有创意了，这创意得值多少钱呢？那这个机构呢，当然也是录制了很多烟民在发现广告牌的男士在咳嗽的时候的反应哈，有的人是面露惊色，有的人是报之以笑哈。那最近呢，这条广告牌是被放到了网上，就是视频，然后很多人都点赞呐。我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办公室当然也有抽烟的，我刚一进办公室，今天一进办公室就一股子烟味儿，我跟你说，然后我就跟那个广告牌当中的男士学了一下，就开始然后就有一个好心的男同事给我递了防霾口罩， 我能听见你的忧郁，却难告诉你，当我开口，生命就会消失空气里，而心慢慢，心慢慢冰在彼此沉默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他们叫我用手说出所有的情绪，我的双手举在空中却不能言语，而窗外是淡淡三月的天气，你的悲伤却留在冬季，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至今依旧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那这个传统呢，其实是在几百多年前，当时日本的民法典哈、是规定了，就是家族的长者去世之后呢，是由家族的财富是由这个你的养子或者是你的儿子来继承的，必须要有家庭成员来继承。如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子嗣哈，那你可以收养一个，然后可以延续你们家的姓氏，继承你们家的财产。现在呢，这个研究是发现，这个收养成人哈，对于企业长期非常健康的运营其实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这个《新经济》这个杂志就说了，收养这种高素质的成年人来领导这个家族企业哈，可以有一箭三雕，不是双雕，三雕的效果。首先，那收养这个公司里头的管理人员来成为公司以后的领导，可以让这个公司里头的管理者表现得更出色，激励他们嘛，对吧？另外呢，也可以激发就是你带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因为他有威胁啊，哇，我做得不好就有可能被别人替代，所以他的工作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那如果像你有亲身的血缘关系的这个人实在是太烂太渣，扶不起墙的阿斗，那有这个收养的机制就可以取代这种无才的血亲继承人，那对于公司的发展是更好的。当然如今这个时代呢，这种发展也有一些别的状况出现哈，比如说不仅公司老板会收养你当他的就是儿子或者是女儿，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家，我是老板，我们家有女儿是吧，我收养一个成年的男子做我的儿子，还可以与我家的女儿成为结婚是吧，既是我的儿子又是我的女婿，哇，这公司交到他手上真的是很放心呢。所以我今天就在办公室里哈、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就说你看，如果你是上班族，然后你被老板看中了，就不用一天到晚上班上班上班啦，他要生你当儿子是吧，那你怎么想？我这问题一说，我们办公室一上班族就说，我想他女儿好不好看。 刚下过雨的路口，你注视着我，人潮堆积我，我好像忘了时空，轻轻握着你的手，不会再是我，巧合的相逢，就失去千里问候。熟悉又陌生，曾经让我们相守，为什么分手，为什么笑得很痛，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那时候你多爱我，旋律依然感动，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三分钟一个时空，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回忆慢慢渗透，是不是 爱上了看杂志，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一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爱上了看杂志，而且网上的杂志比这个纸质的杂志还要丰富多彩。这个网上杂志里头，你翻开哈，有音频，有视频，还有文字，有图片，还有动画，这真的是好丰富呢。老婆韩梅梅看到老公李雷在这个看网上的杂志，就说了。It is webzine. 什么是 webzine? 不是 magazine 啊，是 webzine. 这就是网络杂志。The webzine is a magazine published in electronic form in the web, also called online magazine. 网络杂志呢，就是在网络上发行的一些杂志的电子形式，也称为电子杂志。不过李雷听老婆这么说之后说，啊，这就是电子杂志啊，这就是 webzine 啊，那电子杂志可以看到视频哦。哎，老婆 ，Playboy 花花公子有电子版吗？好，感谢你收听这一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一个人守在风中，等承诺。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一颗心消瘦，两人的寂寞，回忆都是负荷。两个人在喜悦中散去了，我的手被温暖过，幸福了。当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我还剩下什么？时间的沙化作浮尘落下，泪水哭散自己心酸啊，时间的伤让爱散去火花。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Will Max 留言说，烹饪就会变成一门艺术吧。他说，如果人类不需要吃饭的话，想想虽然很唯美，但是不能吃遍天下美食，瞬间觉得连生活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好残忍的话题呀。我猜聊着聊着聊着，大家就开始聊各种吃的，然后狂吞口水了。如果人类不需要吃饭，很多听众佩佩说，那就睡觉吧。我觉得如果人类以后不用吃饭的话，我们一定一定绝对可以睡饱，先睡饱了再说，再想别的。好，跟你一起聊一聊，如果人类不用吃饭，你会做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份对你的爱，我将不只感到如此的无奈，我多么希望清醒在你柔柔的胸怀，可是你只轻轻 好，跟你一起来聊那些 如果世界不用人类不用吃饭，你会怎么样？逆流留言说，如果人类不用吃饭，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向晚阿丫，这是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如果人类不用吃饭的话，那作为吃货的我该怎么办呢？人类不用吃饭不代表不可以吃零食啊。 生活的天，我将你请出天，我用心最高不被我的下一季突破，这首将爱说出口，牵手要牵你的手， AOAO 手牵手， AOAO 请答应我， AOAO 别放手，要随时牵手陪你直到白头， 只有我被生活的天，我不在意一条弯刚没了解我的心脏， Oh baby， 你也只用的感情，你也一切我都没受没面，因为你害我心活的不破掉，这款尴尬自然你爱的世界你能听，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只是浪，我会为你多回来，希望你也都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 AOAO 已经对我的爱， AOAO 你不看一眼， AOAO 让你我的家乡你能见我走你的口腔，这款尴尬自然地爱的世界你能听，希望未来的他到底只是浪，我会为你多回来，希望你也都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这条歌好你听，用心来唱，希望你知影，我把心来为我对天来求抓，求抓我对你小命命，

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悲伤是生活。你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会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和谁，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 说我又如果会饿的话我应该会饿醒的，说如果人类不用吃饭，那会空出很多时间，可能会失去太多的乐趣，因为吃是人的一件很大的享受啊，有没有？特别是我加完班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来碗泡面，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啊。朋友说，哇，你这么享受加班啊。救赎的肖申克留言说，如果不需要吃饭那就玩命干呗，谁让我扛着房贷呢。记得喝口水好吧，不需要吃饭还是要喝水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今夜仍在这般那般来回这般的夏天，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比夏天赶快飞，